他的作品大半以上都是歌颂新生活，赞扬新人物的，尤其是女队长，经过马季的演出红遍全国。他创作的相声语言优美，与普通的相声段子截然不同。用他自己的话说呀，我要把相声当诗那么写。就连马季也称他为歌颂型相声的领路人。下面呢，我们就欣赏一段夏雨田先生的代表作品《农老九翻身记》，表演者就是夏雨田、杨松林。 这个唯一的女学员，就是我现在的爱人梅花。 还真谈上了啊！ 我刚开始可并没有打算找一个农村姑娘。 哦，你想找个城市的？ 人家给我介绍过一位城里的。 是啊， 他瞧不起我。 怎么说呢？ 我跟他自我介绍， 嗯， 我是农学毕业的。 对对对， 我学土壤化肥。 说实话， 我研究化肥， 嗯， 精通化肥， 不错， 热爱化肥，我是把青春献化肥。 好嘛，化肥迷。 那姑娘一听一撇嘴， 啊， 哦，对不起，我们家不缺化肥， 嗯， 我也不喜欢化肥，更不能嫁给化肥。 哦， 再见吧 ，Goodbye, Mr. 土化肥。 吹了。 我说咱们就不能，哦，没什么好谈的了。 嗯， 一朵鲜花不能插在化肥上。 得，没希望。 你说多刺激人啊！ 是的，够疯子的。 可梅花姑娘跟她就不一样。 嗯，她怎么说呢？ 对我非常尊敬。 是吗？ 非常热情。 她说什么？ 她说， 嗯， 改造农村的落后面貌， 嗯， 就得靠科学。 哦，有认识。 科学就是我们的感情基础。 不错。 我们经常在一块儿谈科学。 谈呢？ 谈理想，谈化肥的价值， 哎， 谈尿素的前途， 哎，三句话不离本行。 我们经常在一块儿谈， 嗯， 越谈越热烈。 是的， 越谈越亲切。那天， 嗯， 梅花说， 说什么？ 说他做了一个梦， 嗯，做梦， 梦见了我， 哟， 梦见我当了化肥县的县长， 嗯， 兼尿素办公厅主任。 嗯，我说有这个机构吗？ 梅花。你真会开玩笑。 嗯， 说真的，我不想当县长。 是的。 也不想当主任。 你想干什么？ 我就想， 嗯， 就想到你们家当女婿。 他求婚来了。 我女不知道，很多人瞧不起我。 是的。 说姑娘找了我， 嗯， 是一朵鲜花插在化肥上。 他倒说实话。嗯， 鲜花插在化肥上模样不好啊。 哦， 鲜花插在化肥上 不在乎， 那花开得还茂盛些。 哎呦， 说话水 说什么呢？ 庄稼一枝花， 嗯， 全靠肥当家。 说得好啊。 听见没有？ 听见。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 我听见了。 多美的两句诗啊。 啊，什么什么诗啊？ 啊， 嗨，这是谚语儿。 啊，不，这就是诗，最美的诗。 这什么诗啊？ 这就是著名的唐诗。 哦，唐诗，嗯， 冰糖熬出来的诗。这个，哎， 他这蘸糖葫芦呢。 哎呀，我听了这个，我浑身都往外冒甜水儿。这个， 哦，你熬糖啊， 梅花姑娘，你真好。 嗯， 我一定努力的争取， 嗯， 做一个合格的、称职的、不掺假的， 嗯， 肥当家。嗯，我这个，嗯，我不是这个。 你要说什么？ 我什么时候到你们家当家？这个， 你忙什么呢？你 打那儿起， 嗯， 我们关系更密切了。 那还用说吗？ 我们更亲热了。 对， 梅花对我更好了。 是啊， 她知道我有关节炎。 哦， 就用他亲手培育的高产优质的棉花， 嗯， 一口气儿给我做了三条大棉裤。 嗯，嚯，做这么多棉裤， 一条就四斤多重。 嗯，哎呦，那不是棉裤，那棉被呢？ 哎呀，穿上梅花做的这个棉裤， 嗯， 真比穿锅炉都暖和呀。 嗯，有穿锅炉的， 人家对我是冷酷的心， 嗯， 梅花对我是棉裤的心的， 棉裤的心。 三条棉裤多暖和，你知道这个？ 哎，对对，那够暖和的呢。 半年以后我们结婚了。 真结婚了 啊。可有人笑话梅花。 他怎么说呀？ 给他起外号。 嗯， 管他叫化肥夫人。 哎，这样说是不对。 化肥坦克。 这是什么话？ 说的是棉裤招亲。 这是讽刺的。这是 你猜梅花说什么？ 啊， 化肥坦克模样。 啊， 化肥夫人模样 怎么样？ 我喜欢当化肥夫人。 不在乎。 告诉你， 嗯， 过几年我还要生两个小化肥，气死你。 气死我。 气那个说风凉话的， 仍能气气他。 结婚以后，嗯，我们俩是互相关心、互相爱护， 哎， 互相体贴、互相帮助。 不错， 我教给他更多的农业知识， 嗯， 他给我做更厚的锅炉棉裤。 啊，嗯，还做棉裤 啊？这是我们俩的感情的象征啊！ 啊，做棉裤吧。 可遗憾的是， 什么？ 棉裤再厚再暖， 嗯， 挡不住心寒。 你怎么那么心寒呢？ 农老九在农村越来越不受重视。 哦，那是那个时候 成天的让我打杂儿 啊。叫你干什么？ 今天让我代理会计， 嗯， 明天让我帮忙统计， 哦， 我站过柜台，修过水利， 嗯， 当过采购，教过体育，辅导过宣传队，教唱过样板戏，嗯，写过总结材料，还管过结婚登记。 他们什么都干， 就是不干农业科技， 那是不务正业。 是我没理想，我满腔热情 有， 是我没干劲儿吗？ 嗯， 我有劲儿使不出来呀。我 对呀，啊， 是我没学问吗？ 有， 我一肚子话费。 我嗨，那是一肚子知识。 最后我忍无可忍， 嗯， 走回城去。 回城干什么？ 我进工厂。 工厂 啊，我有个老同学在工厂，让我到他那儿去。 哦， 嗯， 他们工厂里缺乏您这个化肥人才。 他那儿不缺化肥人才， 那缺什么呢？ 他那儿缺烧饭的人才。 哦，缺炊事员呢。 啊，反正是不务正业。 嗯， 我与其在农村打杂，我还不如进城烧火做饭当炊事员呢。 嗯，你会做饭吗？ 做饭有什么了不起呀？ 啊 不就是烧那个大锅饭吗？ 啊，大锅饭 炒菜时候多撒点咸盐， 嗯， 不够味再来点化肥 啊，那还能吃吗？ 反正是混呗。 瞎混呢，这是。 梅花姑娘不同意我走。 嗯， 她说农老九会有出路。 对， 再说我们家还有特殊情况。 哎，有什么特殊情况？ 不是，这特殊的 什么呀？ 就是梅花， 嗯， 梅花的怀了小化肥。 你要当化肥爸爸？ 而且是双料的化肥爸爸。 怎么双料呢？ 他怀的是双胞胎。 哦，两个 啊。这样我非常矛盾呢。 那是， 走吧，眼看小化肥要诞生。 你看， 不走吧，我这老化肥又没出路。 两堆化肥， 最后还是我那丈母娘支持了我。 啊， 哎，去吧去吧。 嗯， 我看你这肥当家呀，在农村也肥不起来了。 就是， 你还不如进城当炊事员呢。 对， 那炊事员呢， 嗯， 还能提拔提拔。 提拔什么呀？ 那炊事员提拔成这个炊事班长。 嗯， 炊事班长还可以升伙食团长。 嗯， 伙食团长再升那个食堂的堂长。 哎，啊，这还是炊事员呢。这个是 妈什么堂长团长啊。 嗯嗯， 我这么大个子我白长了。 哦， 我的理想全泡汤了。 你看看 梅花。 嗯， 我走了。 走吧， 你自己多多保重。 哎， 我祝愿你能平平安安的。 哎， 生下我们的小化肥。 哎，小化肥， 我们的化肥二太郎。 哦，生个日本儿子。 什么日本儿子？ 哎，你说化肥二太郎吗？ 他不怀的双胞胎吗？ 啊， 我希望给我生俩男孩，化肥二太郎。 嗯，我有这样起名字。 最后还真生俩男孩子。 是吗？ 不过他生产的时候， 哎， 我已经远在千里之外的工厂食堂，在那烧大锅饭， 不在家。 就这么着，我进了城市，他留在农村。 是啊， 唰， 怎么了你？ 光阴似箭， 哦， 一转眼13年了， 好快呀！ 夫妻两地13年， 嗯， 一年一度相见难， 是 离愁别恨知多少？ 嗯， 千里姻缘弹簧前。 嗯，他这坐沙发呢。 什么坐沙发呢？ 你要弹簧干什么呀？那就一线牵。 一线牵就牵一块了。我们这儿弹簧牵。 怎么弹簧牵呢？ 一年就一回探亲假。 嗯， 时间很短。 嗯， 见面的时候我后头就好比绷着弹簧， 不， 还没来得及说两句悄悄话呢，假期完时间到，嘚儿把我又弹回去了， 又绷回来了。 弹簧牵 啊，弹簧， 就这么着我们成了这个弹簧夫妻。 你看看， 猴皮筋儿的伴侣，松紧带的两口子。 行了行了，别乱形容了，就 千里姻缘弹簧牵。 嗯， 拉拉扯扯13年。 你看， 不是棉裤后又暖。 嗯， 我哪儿能坚持到今天？ 哎呀，真不容易， 那太不容易了。 嗯， 弹簧夫妻，牛郎织女，那日子不好过。 是的， 人家下了班回家逗孩子。 嗯， 我下了班回家喂兔子。 哎，喂兔子。 人家礼拜天挎着自个儿的爱人逛公园 遛弯儿， 我礼拜天 嗯， 只能搀着楼上的奶奶过马路。 哎，做好事。 过去老嫌梅花说话比较土。 嗯， 现在一闭眼耳边就响起了她那亲切的土语乡音。 是啊， 我多么想她那坚强有力的胳膊肘， 嗯， 再拐拐我的小肚子。 那够得着吗？ 是啊，千里迢迢想让他拐也拐不着了。 就是 啊，每逢明月当空， 嗯， 我就倍加思念梅花， 想家了。 他此刻在干什么呢？ 嗯， 是在煮红薯饭，还是在纳鞋底儿？ 就是， 也许又在给我做棉裤了。 还做棉裤啊？ 我想他了。 想 我整整3年我没回家了。 你应该回去一趟啊。 我没回去呀。 为什么不回去？ 家里超支1000多块，为了攒钱还债，我3年没有回家。 哎呀，这够艰苦的呀！ 苦尽甜来了 啊！怎么呢？ 三中全会以后，突然传来一道喜信，为了照顾我们这个弹簧夫妻，厂里决定调梅花进厂工作， 解决问题。 这下可太好了，我们一家老小可以团聚了。以后下了班，我也可以不用喂兔子了。礼拜天我也可以挎着爱人逛公园了。 哎， 特别是。我又可以享受胳膊肘拐小肚子的天伦之乐了。我那个羊搞得蛮黑的。 哎呀，老忘不了这一点。 我立刻给他发了加急电报， 对， 叫他马上来场报道， 快点来。 3个礼拜音信渺无。 哎呦，怎么没消息啊？ 不知道。 是不是有病啊？ 有病 啊？ 不可能。 怎么呢？ 梅花身体棒着呢， 嗯， 那胳膊这么老粗， 嗯， 拐我一下我疼好几天呢。这 个 那倒是。 哦，很可能是我3年没回家，他生我气了。 嗯，这有可能。 太有可能了。梅花有点小脾气，他肯定是生我的气了。 不错。 他是，哎呀，他可别一生我的气又给人家做棉裤去了。 你想哪儿去？ 不行，我得赶紧回去。 干什么去？ 我抢棉裤去。 抢棉裤啊？ 我星夜兼程往家里赶。 回去 2天2夜赶到家门口， 到家 到家推门这么一看， 嗯， 屋里一个人没有，这不是我们家。 哦，走错门了。 门没错。 嗯， 屋里东西错了。 什么错呢？ 你看我们家是旧板凳， 嗯， 这屋里是新靠椅。 哦，板凳错了。 我们家是木板床， 嗯， 这屋是新绷床。 床错了。 我们家床上是旧被窝，这屋里是新被窝。 哎呦， 我们家喂的是老母鸡，这屋里架的是电视机。 怎么全错了？ 正在这时，噔噔噔噔，门口进来俩孩子。 谁呀？ 化肥二太郎。 你那俩儿子？ 正是我那俩宝贝儿子。 你看， 你还别说，这屋里就这俩儿子没错。 哦，废话，那能错吗？ 我正要招呼他，孩子喊我了。 哦， 你找谁呀？叔叔。 哎，叔叔。 好嘛，儿子也错了，这个 爸爸变叔叔了。 我是叔叔吧？你再仔细认认。那小儿子特别聪明，眨巴眨巴眼儿。我认出来了，你不是叔叔。 是谁呢？ 你是大哥哥。 啊又小一辈儿。 我怎么又称哥？哦，也可能人逢喜事我变年轻了。这个 没听说过。 我也难怪孩子认不出来了 啊！ 我3年多没回家， 嗯， 为了攒钱还债，省吃俭用掉20多斤肉，脸也窄了，腰也细了，整个人小了一号。 嗯， 这爸爸就抽成哥哥了。 有这么抽着的吗？ 我是你爸爸。 嗯， 你妈上哪儿去了？ 问问。 我妈上棉裤去了。 棉裤？ 上西村棉花仓库去了。 没说清楚。 他们在棉花仓库办农业训练班。 哦， 我妈给他们讲课去了。 哎呦，他都会讲课。 我妈讲课可受欢迎了。 啊， 好多人来听，那窗户上都扒满了人。 是啊， 县长都来听我妈讲课。 那是他那课讲得好。 那当然错不了了。 怎么？ 那是我爱人。 是你爱人错不了。 他也半肚子化肥了。 怎么半肚子化肥？ 我教给他的。 哦，你一肚子化肥。 要不然能当化肥夫人吗？ 行了，别骄傲了。 没想到我当年一肚子化肥用不上， 嗯， 现在他半肚子化肥忙不过来呀。 现在农村是科学热。 正在这时候，叮铃铃铃铃， 嗯， 一阵车铃响。 什么？ 我这丈母娘骑自行车进来了。 等会儿，你丈母娘那么大岁数还能骑车？ 就是我也新鲜呢。 啊， 我说妈，您都60多了， 啊， 往常您骑驴都不敢上去， 就是 多会儿学会骑自行车了。 嗯。 哎呦，现在农村那稀罕事儿多了。 不错。 这有什么呀？ 嗯， 自打三中全会一开呀， 啊， 我们改选了毕多芬当县长。 哦，毕多芬那是个县长，是外国人。 是什么外国人呢？ 嗯，毕多芬就是外国人呢。 我不认得毕多芬，我们是那毕多芬。 毕多芬 啊，毕多芬呢？ 什么毕多芬？ 生活富裕了， 嗯， 家家户户人民币多芬。 哦，分钱呢？ 嗯，都不光人民币多芬，粮也多芬，油也多芬，这不自行车都多芬呢？ 那是超产奖。 啊，就是媳妇儿不能多芬。 啊，那不行， 赶紧骑车上仓库接你媳妇儿去。 快 去。我说不行，妈，您不知道，我还不会骑自行车呢。 不会？ 哎呦，这么大个子不会骑车子？ 你也太笨了。 不是，我看电视那狗熊跟猴都会骑车呢。 嗯。有这么比的吗？ 不会骑没关系，上车，妈，我带你去。 好吗？丈母娘带女婿。 嗯，那哪行？我100多斤呢， 带不动。 不要紧，我告诉你吧， 嗯， 今年过春节呀，我们家杀了一头大肥猪， 嗯， 200多斤呢。 哦， 一半吃一半卖， 嗯， 那一半就是妈我用车拖到城里卖的。 是啊， 100多斤大肥猪我都拖得动。 嗯， 这100多斤女婿也没问题的呀。上车，上车啊！就10里地，没多远。 10里地， 嗯， 啊，那快得很。10分钟用不了就到了。 10分钟啊！ 啊， 上了我丈母娘那自行车， 嗯， 8个半钟头都没到。 怎么弄半天呢？ 走不动。 为什么走不动？ 到处有人路劫。 坏了，遇见抢东西的了。 什么抢东西？抢人。 抢谁呀？ 抢我。 抢你干什么？ 那大伙都认得我，只知道我原来是技术员，一肚子化肥。 哦，抢 见了面就往家里拖。 哦，拖 啊，抢到家里头领到责任田。 哦， 这个问怎么育秧，这个问怎么治肥，那个问怎么保土，那个问怎么保苗。 那是领教你农业知识。 就是，哎呦，夏技术员，您到我那责任田看看。 哦， 我 那 个施肥有这么点问题。哎呦，夏技术员，您先到我那看看，我们这个虫子，您看怎么治？哎呦，您先到我那看看，您不知道。哎呦，您到我那去。哎呀，您那还是先到我那 吧，您。 怎么了？ 你把我拽散了都！ 您先到我们家去，我们这紧急情况。 我说你们那有什么情况？ 难产。 谁难产？ 老母猪难产。 哦，你拿我当兽医了？ 您帮忙瞧瞧去。 我不懂。 啊，你帮帮忙，夏技术员。 我不懂兽医。 您一定得帮忙，夏专家。 那不行啊！ 夏大哥。 大哥也不行啊。 夏大伯。 大伯。 夏老伯。 什么也不行啊！ 夏县长。 你等会儿，我什么时候当县长？ 下一回我就选您当县长。 哦，选我当县长，当什么也不行， 都不知道怎么抬举我了。 那是啊。 哎呀，就这么你争我抢，你抢我夺。你说我这车载走得动吗？ 哦，是走不动。 我是无限感慨，无比激动啊。 那当然了， 农老九什么时候受过这么多人的尊敬？ 对， 受过这么热烈的欢迎。 是啊， 都抢起来了。 抢了， 抢起来了。 抢啊。 哎呀， 怎么回事？怎么了你？ 要是十几年前， 嗯， 我找对象的时候有这么多人抢，那该多美！这个， 你想什么呀？那是抢新郎了，那个。 哎呀，不对， 嗯， 我又想到个问题。 想什么？ 既然能有这么多人抢我，会不会也有这么多人抢我老婆呢？ 哎呦，那可没准儿。 我丈母娘说了， 嗯， 一样啊。这梅花一出门也东家抢西家抢， 就是 有时候抢去半个多月都回不来呀。 那是请去了。 那您放心吧，咱谁也抢不着了。 哎， 我现在就带梅花进城。 哦，带走 进城啊。梅花说了，他哪儿也不去。 哎， 现在农村需要科学。 对。 哎，我们那县长还说呀，动员你也回来，别再烧那个大锅饭了啊。 你应当回来呀。 对呀，这县长都欢迎我回来。 是啊， 我这农老九应该归队了。 回来， 走，咱们找梅花商量商量去。 太行了。 自行车飞奔向前，一路上是歌声笑声劳动声，人欢马叫猪哼哼。 是是， 汇成了新农村现代化的贝多芬交响乐。 你听。 哎呀，我虽然还没见着梅花的面，但是我感到我们俩更近了，更亲了，三大差别更缩小了， 越来越小。 过去， 嗯， 他只有小学文化， 就是 现在他达到了专科。 嗯， 过去他听我讲课， 嗯， 现在他也登台演说。 没错， 过去他一年才48块， 嗯， 现在他一年分800还多。 现在跟过去不一样啊。 过去农村是缺粮多、超支多、欠债多， 嗯， 向国家伸手多， 就是， 现在呢是余粮多、存款多、新房多，高档商品多。 看 过去家里只有暖水瓶， 嗯， 现在用上了高压锅。 是的， 过去天黑就睡觉， 嗯， 现在晚上看电视转播。 嗯， 过去农村妇女围着锅台转，现在乡下老太太会骑自行车。过去儿子管我叫爸爸， 哎， 现在儿子管我叫大哥。 哎，什么呀？那像话吗？ 啊，不，那不是误会吗？ 误会别说了。 哎呀，我是豪情满怀。 那当然， 啊，故乡啊，亲爱的故乡， 高兴，啊， 你的儿子农老九又回到了你的身旁。 是的， 昨天我浑身的力气使用不上，今天呢，啊，我一肚子化肥大放光芒。 哎，那探照灯。 故乡啊，亲爱的故乡，啊，你的儿子农老九回到了你的身旁。 嗯， 你的儿子和你的儿媳妇要为农业现代化贡献我们全部的力量。 对。 我们是恩爱的夫妻，亲密的战友，天生的一双，党的阳光照耀农老九啊，一朵鲜花插在化肥上。 好，听众朋友，又是一段我们很少播放的作品，珍贵录音。好，我们今儿的节目呢到这里又该结束了。 雅娟，明天咱们谈什么呀？ 这得你们俩商量一下。 该谈什么谈什么呗， 他这什么态度啊？ 能说什么 呢？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感觉，要或难以琢磨，两种结果不知道是对是错。年轻的迷惑我们都走过，该如何对你说，怎样才能面对你的温柔，什么才是不伤害你的借口，再多的理由也不能挽留，就这样挥挥手。是背后依然寂寞，当夜幕缓缓降落，你的梦里会不会还有我？想要回去的是哭泣的脸，一张哭泣的脸，就让狂风吹走我的眷恋，就让暴雨冲走你的爱恋，不愿留在脸上的是眼泪，